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五集。堂堂一个做师傅的，为什么要拜见大师兄？ 程潜和韩渊都是一头雾水，而师傅还唯恐天下不乱。 不用多心，你们大师兄他自己就挺没心的，也不用怕他，像为师一样就行了。 等等，什么叫做像为师一样？ 总之，沐春真人成功地将两个小弟子头上浅薄的雾水点化成了一滩厚重的浆糊。过了山门，就有几个道童少年顺着泠泠的水声迎了上来。道童们大的十七八，小的十三四，个个眉清目秀，像一群神仙座下的金童子，翩翩衣袂无风自动。不用说目瞪口呆的韩渊，就是一路以来颇有些自矜的程潜，也微妙地生出了些许自惭形秽。因为这一点自惭形秽，程潜自发地采取了抵御，他下意识地绷住了脸，挺直了腰背，牢牢地将自己的好奇与没见识藏得一丝不露。那领头的道童远远地见了沐春真人，人没到已经先笑了起来，态度颇为随意。 掌门这回又游历到哪儿去了？怎么弄得跟一身逃荒似的？哎，这怎么哪里拐来的小公子？ 程潜心里将这亲切的招呼一字一句掰开揉碎，也没能从里面扒拉出一星半点的尊崇。道童招呼的仿佛不是掌门，而是邻村韩大叔什么的。沐村真人也不以为意，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的笑容，指着程潜和韩渊。 哎，我新收的弟子还小啊，劳烦你也给安顿安顿。 安顿到哪里啊？ 这个带到南院。 沐春真人随手一指韩渊，而后他似有意无意地低下头，正对上程潜自下而上的目光。那小少年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有与生俱来的克制，还有一些微不可察的对陌生环境的慌张。沐春真人嘴角没个正经样子的笑容忽而收敛了，片刻后用近乎肃然的态度指点了程潜的去处。 让程潜去处边庭吧。 边庭并不是一个亭子，而是一个位置很偏的小院，有些离群所居的意思。院墙一侧有条小溪不动声色的经过，另一侧则是一大片竹林，安静极了。竹林想来有些年头了，连过往微风都能给染就一番翠色。整个院子就仿佛置身竹海中，绿的有点清新寡欲。院门口挂着两盏长明灯，也是刻着符咒的，但比程家那个传家宝精致多了，光晕柔和，风吹不动，人走不惊，一左一右，清幽旷远的夹着中间一块门牌匾额，上面写着清安两个字，似乎与山口扶摇二字出自同一人之手。给程潜带路的道童名叫雪清，与程潜家里大哥差不多的年纪。雪清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看还算清秀，但五官长得有些寡淡，是那一众道童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为人也寡言，似乎不怎么爱出风头。 这是我们山上的边庭，又叫清安居，听说以前掌门在这里住过，后来空出来了，也做过斋堂。哎，三师叔，你知道什么是斋堂吗？ 程潜其实不大清楚，但他仍是装作不怎么在意地点了个头，跟着雪清进了小院。小院中间有一个一丈见方的小水塘， 下面黑榆木的托盘上刻着符咒，想必是有什么固定作用。那水塘中的水不流不淌，凝而不动。但是待程潜走近仔细一看，原来那不是什么水塘，而是一块罕见的大宝石。那石头非玉非翠，触手生凉，墨绿中微微泛着一点蓝，有种寒冷而幽深的静谧。程潜从未见过这样的稀罕物件，纵然不想显得像个乡巴佬，一时间还是不由自主地看呆了。 这个东西也不知是什么，不过我们都叫它清心石，掌门找来的。从前他斋戒时经常垫着它抄经用，有它镇着，这院子夏天要凉快许多。 雪清哥，这榆木托盘上的符咒是干什么用的？ 雪清似乎没料到程潜对他这样客气，愣了片刻才答道： 三师叔不要折煞我啊。这个不是符咒。 程潜看了他一眼，雪清奇异地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一点拘谨的疑惑。这少年的眼神仿佛会说话，跟掌门捡回来的另一位比起来，越发显得精雕细琢。雪清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其实看得出这孩子出身不高，也未必读过什么书，但他似乎在努力要将自己捏成一个翩翩君子，捏得生搬硬套，举手投足无不拘谨，好像不知道该用什么面孔与人交往似的。简单来说，就是有点装腔作势，而且没什么目标和模仿对象的装腔作势。一般做作的人都不免让人觉得有点讨厌，哪怕只是个小孩。可不知为什么，雪清并不讨厌程潜，反而莫名的有些怜惜他，因此慢声细语地答道： 三师叔，雪清只是个资质不佳的杂役下人，照顾掌门和小师叔们起居的，符咒之道博大精深，我们这些人连皮毛都不懂的，也只是听掌门提过只言片语回来学舌而已。公子不妨去问问掌门，或者是我家你大师兄。 程潜敏锐地听见了我家俩字，再联想起这些道童们对掌门亲热有余恭敬不足的态度，心里越发疑惑起来。雪清很快带他熟悉了清安居内一干陈设，匆匆服侍他洗干净一身羁旅风尘，又给他换了件得体衣服，里里外外收拾了个干干净净，这才又领着他出来。程潜一边维持着自己不露怯的形象，一边旁敲侧击地和雪清打听大师兄是何方神圣。得知他这位大师兄姓严，叫做严征明，出身富贵。富贵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地方程潜听得稀里糊涂。他是个穷苦孩子，对富贵没什么概念。他见过的所谓富贵的人，也不过是村头王员外之流。那王员外已60高龄，迎娶了第三房小妾，在程潜看来已经是富贵逼人了。 大师兄七岁那年离家出走，被掌门捡到后就入了咱们扶摇派，成了开山弟子。 应该是当时年纪尚幼，不知事情险恶的大师兄被老谋深算的师父捡到，然后拐进门派吧。 但大师兄是严家小公子，走失之后啊，老爷和夫人自然十分焦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大师兄。但大师兄一心向道不肯回家，非要留下来跟着师父修行。 堕入了歧途啊，要么就是被师父灌了迷魂药，要么就是自己纯粹不想学好，会迷心窍了吧。 大师兄从小备受疼爱，老爷和夫人啊不忍心看到大师兄修道清苦，便时常出力修葺门派居所，接济钱粮，还将我和其他家仆啊送上山来照顾掌门和师叔们的起居。 这分明是不能看着自家娇儿跟这个草台班子似的江湖骗子吃苦，只好妥协出钱将这门派养了起来，全当是给少爷养了个戏班子玩耍吧。当时修真门派品类繁多， 但其中货真价实的名门正派与邪魔外道都少之又少，遍布九州的大部分是野鸡门派，像扶摇派这样有一方富甲供养，生存得有点颜面的门派，大约可以叫做家禽门派了。看来大师兄不单单是大师兄，还是本门衣食父母、掌门的金主和扶摇派开山大弟子。这第一把交椅的地位，怪不得师父也得巴结他。 而至于这第一把交椅本人，程前见了就知道了，他是个一言难尽的败家子。骄奢淫逸四个字，除了当时大师兄年方15还没有淫的胆子，剩下骄奢逸三个字，他是一个不落全坐实了。木春真人第一次领着洗刷干净的一双小弟子来到严少爷近前的时候，那少爷正在梳头发，并不是掌门老糊涂了不知礼数，敢在一大早别人梳洗前去打扰，而是大师兄每天要梳好多次头发。好在他年纪尚轻，也不怕梳成斑秃。有资格给大师兄梳头的，首先得是女的，年纪不可以太小，也不可以太大，形貌不可有一处不美，气味不可有一丝不雅。他一天到晚除了梳头点香之外什么都不做，一双手一定要柔软，要莹白如玉，不能有一点煞风景的茧子。像雪清之类的道童原来都是严家的家奴，精挑细选了一批送到山上供门派驱使。少爷近身的事儿不用道童，听说是因为他不大喜欢男人，嫌他们笨手笨脚，因此留在院里贴身服侍的是清一色的小姑娘，弄得他这院子里姹紫嫣红总是春。进门前，程前偷偷地盯着师父的山羊胡看了半天，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师父的胡子拿梳子梳过了。他想起来是路上雪清的话， 木春真人把你安排在清安居，意在让你清心安神。 程前心里隐约有些别扭，不肯承认自己心不安神不宁。如今到了大师兄住处，他仰头看见温柔香三个字，一颗心终于放在了肚子里。 看来不是我心神不安，而是师父老糊涂了。 一边的韩渊撒娇弄吃的拿着无知当有趣，问道， 师父，大师兄门口写了什么？ 写的是温柔香。 这是鼓励师兄以后温柔点的意思吗？ 这话万万不能让你大师兄听见啊！ 程前与韩渊见堂堂掌门竟如丧家之犬一样夹着尾巴，难得心有灵犀的一同想到，这简直岂有此理，罔顾天理伦常。他二人这样想着，对视一眼，全都看见了对方脸上的震惊，于是忙跟着师父一起夹起了尾巴，习得了本门第一要技夹尾神功。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